信心布满路途，寂寞满心内，思绪在耳边轻鼓舞。我要唱出心里谱，我已决意踏遍长路。心中拍子，无言独舞，永没停步。不想管终点何日到，孤身走，但信心布满路途。路仍是。寂寞时，伴我影歌中影。孤身走我路，是痛苦，却也自豪。前面有阵阵雨洒，泪儿伴雨点风中我。哪怕每天都跌倒，我信我会走得更好。心中痛苦无从尽诉，却自流露。风中的纤瘦影，悠然自顾。孤身走，但信心布满路途。啊，路仍是。无言独舞，永没停步。不想管终点何日到，孤身走我路，但信心布满路途。啊，路仍是。